士师记的第八章。今天我们是会讲埋基甸最后的一个故事。我给他的题目是晚节不保的基甸。虽然我说他晚节不保，但是大家要记得在士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是有信心的龙虎榜，但是上高基甸是榜上有名。虽然我说他是晚节不保，但我们见到他是一个在神的心目中是有信心的人。苏格兰的长老会有一个牧师叫做 Andrew Bonner， 他曾经讲过，他说我们在这里胜利之后和我们在这里胜利之前要一样的有警惕，一样的警醒。而在说第二次的世界大战，英国皇家的空军的心理学家，一个专家，他说他注意到那些飞机师最大出现问题的时候是几时啊？不是打仗的时候，而是他们完成了他们的任务飞回去基地的时候，就是最多他们出现问题的时候。为什么啊？因为放低晒警觉，放低晒防范，就是最容易出错。今天我们见到基甸，他晚年的时候就做了很多的错事。在住讲基甸做错事之前，我们还可以学习到其实基甸还是做了有很多正确的事，然后才出错。例如他战胜了十二万的米甸大军之后，还有一万五千的士兵在处逃亡，他是继续去追赶。在士师记的八章四节说，基甸和跟随他的三百人到约旦河过渡，虽然疲乏仍然追赶。他们已经很累了，但是仍然是追赶住敌人。这个和基甸刚刚在《士师记》出现的时候是非常之的不同。那时他是没有信心，他是很害怕，现在呢他是很有信心继续去追赶他的敌人。在《士师记》的第八章其实是告诉我们听，基甸得到胜利之后，他有很多事要来处理。有什么事要处理啊？第一，他是被人来到批评。哇，你说哪个这么够胆批评基甸啊？是以法莲人。以法莲人是一个很大的支派，仅次于犹大支派。但是以法莲是一个非常之骄傲的支派。我们知道基甸是出于马拿西支派，马拿西支派和以法莲本来应该是兄弟之邦，因为都是属于约瑟的后人。但是以法莲就是非常之自大，早在约书亚的时候我们已经见到，约书亚记的十七章十四节讲到约瑟的子孙，就是这里讲以法莲，他们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到如今既然赐福与我们，我们也族大人多，你为什么但将一沟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呢？喂，约书亚，我们族大人多，这么大的支派，你又是抽一支签给我们一块地，一个好小的支派你又是抽一支签给他们一块地，不公平啊，我们族大人多，你应该给多些地给我们。由那里就见到以法莲是有多骄傲自大。同样他们现在来到基甸那里批评基甸，为什么你不邀请我们来征战、我们没份来打这场仗，他们是觉得这个是一个耻辱。以法莲支派，如果我们记得的话，在士师记的第三章是有帮助以弗这个士师战胜他的敌人，亦都有帮助底波拉在士师记的第五章。但是基甸就没有来到是帮助基甸。他们说基甸没有请他们，你想想基甸只不过是一个农夫，就算他请以法莲一个这么大的支派，会不会骚基甸啊？可能不骚他添，你就是请他。现在打赢了就马后炮，是吧？就来闹基甸。 以法莲其实应该感谢基甸救赎了以色列啊，这些欺压以色列人的米甸人被基甸打败了，但是他们就来抨击基甸。在诗篇的78篇第9节说，以法莲的子孙带着兵器拿着弓临阵之日转身退后。这里我相信不是说基甸请了他们来打仗，结果他们缩沙临阵退缩。这里其实给我们见到以法莲支派不单止是骄傲，其实他们还是怎么样啊，非常之不可靠。再说啊，基甸今次打赢仗是不是靠矮多溜死仗人海战术啊？不是啵，他是依靠神的能力，神叫他将士兵减到300人，很明显不是靠士兵的力量啦。所以他亦都不会走去邀请以法莲一个这么大的支派，因为他不需要这么多的士兵。如果他真的去请以法莲来帮助的话，会怎样啊？以法莲见到他得回300个兵，一定会不喜欢啊。我们族大人多，你为什么减到去300人啊？一定不鋸的，一定就会出声的。未开战可能已经是搞纷争搞分裂，所以基甸没有去请他们参加，其实是一个明智之举。其实我相信为什么他们会批评基甸啊，就是因为他们失去了一个机会，可以向10多万的米甸敌人来到身上来到拿到战利品。没有机会真的拿这些战利品，是吗？眼金金看住那300个士兵可以拿到很多财富，所以他们不开心。其实当有人来到批评你，来到指控你的时候，其实背后你真的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可能是有很多自我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个人的原因来到批评你。我们永远都不能够知道人家批评我们究竟是什么的原因。日后大卫就会对这个分战利品的律法是会有改变，他会设立一些律法，就算你不去打仗，你留守在营地，你都能够是得到有战利品。但是这个是日后的事，在基甸的时候还未有这些的律例。对基甸来讲，他是一个凯旋归来，是一个民族的英雄，受到人的拥戴，甚至我们等阵会见到以色列人是要基甸成为他们的王。对于一个这样的领袖，根本不需要是向以法莲来到是客气，但是他就采取了箴言15章1节，怎样来到回答以法莲啊？回答柔和，使怒气消退，不用暴戾的言语触动怒气。以法莲人所讲的话，我相信真是令到基甸是很生气，但是他是能够控制住自己，反而对他的弟兄讲夸奖的话。他夸奖以法莲人，是啊，你们没有参与那300个战士的战争，但是追赶敌人那时候你们有来到，还将2个王子，记不记得俄纳和西尔帕啊，来到是捉拿。他说你们有功劳啊。讲完了之后，以法莲人当堂就消除了他们的怒气，开心晒。对待批评最好的措施就是怎样啊？好像箴言的16章32节所讲，不轻易发怒，胜过勇士自服己心的强如取胜。这个就是最好的回答的方法。基甸不单止证明给我们看他可以控制一支的军队，他亦都可以控制自己的脾气，控制自己的舌头。中国人都有讲，兄弟益于墙，外御其务。当兄弟危墙的时候，非常之危险，敌人就会来到攻击。诗篇的133篇亦都有讲到大卫的上行之诗，他说向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所以我哋要好小心，千祈唔好弟兄姊妹当中自己系有争斗，我哋系要和平相处。嗱，当基甸平息咗人哋对佢嘅抨击，仲有第二样咧，佢要做乜嘢啊？就系、是、对待反叛者。喂，你话边个反叛佢啊？啊，有两组嘅人，其中一组系加德人。嗱，基甸同埋佢嘅手下追赶嗰两个米甸嘅王西巴同埋撒母拿。如果能够将佢哋捉住，甚至系杀死，将会对米甸人系一个好大嘅打击，甚至可能系能够消除敌人、消灭敌人。嗱，佢就一路追赶呢啲米甸人，过咗约旦河，去到约旦河嘅东边嘅加德，一个叫做苏葛嘅地方。他们已经筋疲力倦，又肚饿，没东西吃，希望苏国的人能够救济他们，结果苏国人不肯伸出援手，不肯给他们食物。苏国人就是在树加德这个地方。如果我们看回底波拉和巴拉对抗敌人的时候，士师记第五章，加德人都没有帮到他们，而家佢哋亦都唔帮基甸，点解呀？嗱，有可能就係因为加德係喺树约旦河嘅东边，佢哋同埋约旦河西面嘅支派係冇咁亲近，所以佢哋拒绝嚟到帮助。另外都有一个可能性，就係因为佢哋细胆，佢哋驚住，喂，若果基甸唔能够係征服米甸人，那些米甸人回来卷土重来，会不会回来报仇啊？啊，如果我们帮了基甸，被米甸人知道了，回来寻仇那时候怎么办啊？都是不好了，不要搞我们，啊，不要走去帮基甸。还有一组人呢，是毗卢伊纳，毗卢伊纳人。基甸同样追赶敌人去到毗卢伊纳的地方，他们都不肯帮助基甸，讲的话是和苏葛的人所讲的话是一模一样。基甸就警告这两个城，他说如果我有一天打赢了米甸人，我回来我一定是会惩罚你这两个城。神真是帮助基甸打赢了米甸的逃兵，将两个王是俘虏了，将他们带回去以色列人的营地。他们经过苏葛和毗卢伊纳的时候，基甸真是遵守他自己的诺言，言出必行。他在树苏葛的城外找到一个少年人，盘问这个少年人是谁做出决定不来到帮助我们。结果，这个少年帮他写了一个名单出来，有成77个长老。基甸就将这77个长老捉住，用荆棘来到砸打他们。他亦都去到毗卢伊纳，摧毁了他们的高楼，杀死了他们城里面的人。其实接待旅客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早在旧约，当亚门人和摩押人不去帮以色列人的时候，神已经处罚他们。我们知道亚门人和摩押人其实是罗德的后人，就是犹大人，可以讲得是自己的亲戚来。居然当以色列人是有需要食物的时候，摩押人和亚门人是拒绝来到帮助他们，最后神来到惩罚他们，申命记的23章3至6节。我们知道东方人的风俗也是很好客，接待旅客在早期的教会亦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工，因为在早期的教会还未有旅店，所以是需要款待这些的旅客。其实新约的圣经亦都是给了我们很多的教导，罗马书的12章13节，提摩太前书的5章10节，还有希伯来书的13章2节，彼得前书的4章9节，都有教我哋系要接待旅客。记唔记得耶稣基督自己嘅教导啊？耶稣基督话：若果你哋接待喺弟兄中最少嘅一个 就等于接待边个啊？就等于接待耶稣基督自己，马太福音嘅25章。嗱，有人觉得好奇怪，有冇见到喺呢两件嘅事嗰度，基甸处理对待嘅人都唔同？嗱，好似以法莲，佢系宽容，佢系仁慈，但系对待梭葛同埋毗卢伊勒咧，佢系非常之嘅严厉。喂，点解啊？点解对唔同嘅人有唔同嘅对待啊？但系如果你睇清楚啲，佢哋犯嘅罪都唔同。嗱，以法莲所犯嘅罪系乜嘢啊？系骄傲。但系梭葛同埋毗卢伊勒嘅人，佢哋犯嘅罪系反叛，而呢个反叛系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系佢哋反叛佢哋嘅领袖，基甸系佢哋嘅领袖，但系佢哋冇服从到。嗱，当基甸同埋佢嘅手下冒住生命危险去追赶敌人嘅时候，如果佢哋唔帮基甸，其实系帮咗基甸嘅敌人，帮咗以色列人嘅敌人，系嘛？分分钟基甸同佢嘅手下都会有生命嘅危险，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大嘅罪。另外一个层面呢，佢哋唔单止反叛佢哋嘅领袖，佢哋亦都系背叛咗佢哋自己嘅弟兄，对自己嘅弟兄心硬。嗱，呢个就系我头先所讲《申命记》23章，神惩罚亚门人同埋摩押人，就系因为佢哋拒绝帮以色列人。所以喺两个层面俾我哋见到，基甸系应该对梭葛人同埋毗卢伊勒人系严厉。一个好的领袖是应该是有分辨的能力。如果你任何的事都是你的处理都是一样，你不是一个好的领袖。你应该知道几时是对人是仁慈，几时是对人严厉，这样才能够分别出一个真正好的领袖。不单止基甸平息了人家对他的批评，不单止他是审判了惩罚了背叛他的人，他亦都要处置他的敌人。经文说基甸以300个士兵追赶敌人，过了约旦河去到南面的加葛这个地方，将西巴和撒摩拿两个王是捉拿住，加上很多战利品攞回去以色列人的营地。但是他首先是要处理有啲私人嘅恩怨，有啲咩私人嘅恩怨啊？原来呢两个王，呢两个米甸王喺他帕山曾经系杀死基甸嘅兄弟。嗱，圣经冇讲得好清楚，究竟呢件事系点样发生？但系我哋知道呢两个米甸嘅王可能就系喺树一年一度走嚟抢掠以色列人嘅时候，可能基甸的兄弟看不过眼，来到是反抗，结果就是被米甸这两个王是杀死了。我们知道以色列是没有警察的，很有趣，他们的社会没有警察，所以有很多事要他们自己来到处理。在民数记的35章有讲到是报血仇的律例典章，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若果他的成员是有人被杀，而家庭里面至亲的那个人是可以是成为报血仇者。怎样报血仇者啊？就是他有权来到追赶，来到是杀死这个杀死他们家人的人，这个叫做报血仇，在民数记的35章。所以我们这里见到基甸其实有双重的身份，一方面他是以报血仇者的身份可以为家人来到报仇，第二个层面呢，他是以色列人的领袖，他有权来到处决以色列人的敌人。于是基甸就问这两个王，他说你们杀死的人是怎样的？哇，这两个人都很油腔滑调，很精明，他们知道这个死者和基甸可能有关系，所以他们说，哎呀，我们杀死的人同你一样咯，基甸是有王者的风范，有王子的风范。基甸没有被他们骗到，基甸对一个 压迫杀害犹太人，从犹太人苦儒的口中抢走食物的这些敌人，他绝对是不会放过。古时的人都希望死得轰轰烈烈，在中国都有一句话，是吗？死有轻于鸿毛就怎样，重于泰山。啊，都是要死得轰轰烈烈。最怕就是死在哪个人的手上啊？以色列人死在那些苦儒的手上啊！手无渣鸡之力的人居然杀死一个大男人，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耻辱来的。迟些我们就会见到基甸的仔阿比米勒，他就是死在一个妇人的手上，这个下一次我会跟大家讲。扫罗王呢，他被腓利士人来到追赶来到追杀，他当时已经身受重伤，就快被腓利士人捉到的时候，他跟拿武器的士兵说，你杀死我了，我不要在这里死在腓利士人的手上。啊，他那个拿武器的士兵不够胆杀他，卒之扫罗王是自杀，在撒母耳上的31章。基甸于是怎样来到处置这两个王啊？他是想叫他的长子益帖来到杀死这两个王。益帖只不过是一个小老哥来。若果益帖真的杀死这两个王，他就会成为民族英雄，会很出名的。个个都知道这个小朋友就是杀死两个米甸王以色列人敌人的，他主持公义、啊、他是为以色列人来到出气。但是益帖是一个小路仔，他不够胆来到杀死这两个王。于是这两个王、啊、我刚才说他们非常之的狡猾，即刻就怎么说、啊、跟基甸说，喂，你来杀死我们，为什么要假手于人啊，找个小老哥来杀我们，因为人如何他的力量亦都是如何。喂，你好有力量的基甸，为什么你自己不来杀我们，是要叫个仔来杀我们？其实他们这么说是有原因的，刚才讲过了，他们很怕就是死在那些苦儒的手上，是吧？是一个羞愧来的，是一个羞辱来的，所以他不想被这个小老哥来到杀。还有一个原因啊，找个小老哥来刺死我们。喂，他不懂用剑的、哦、要杀死我们要刺很多刀啊，是吧？很痛苦的嘛。喂，基甸你懂用刀的人一刀就了断，给我们一个痛快啦，是吧？找那么多东西来搞。啊，卒之最后真是基甸杀死了这两个王。我们见到基甸已经处理了很多事了，到目前为止他做的全部都正确，是吧？他平息了人对他的批评，他是惩罚了那些反叛者，他是处决了他的敌人。但是在士师记的8章22节至32节，其实是有两个请求，在这两个请求当中，一个请求他是做得对，一个请求他是做得不对。一个请求是人民请求他，另一个请求是他请求人民。我们先看人民请求他，他做得对的事。这些人民他是非常之爱戴基甸，希望基甸能够成为他们的王，甚至希望基甸建立一个王朝。不单只要基甸来到统治他们，还要基甸的子孙来到管理他们。这个真是史无前例。以色列人一直都是由神自己来到统领的嘛，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说要有一个王来到统治他们，他们希望有一个人见得到的王来到统治，以致他们是能够合一，能够团结。其实问题不是说需要有一个看得见的王来到统治他们，问题是他们根本不服从神。若果他们服从神的话，他们一定能够团结，国家一定能够兴旺。他们是搞错了。在这里我们见到就证明到以色列人是离弃神，不信神。所以基甸提醒他们，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啊， 每一个的犹太人都知道真正管理他们的应该就在至圣所里面坐在施恩宝座上高的那一位神。在诗篇的80篇第一节说，耶和华在坐在以基路柏上发出光来。我们知道约柜上高是有个盖，这个盖就是一个施恩宝座，上高是有以基路柏，是吗？诗篇的99篇第一节亦都话：耶和华作王，万民当颤抖；他坐在以基路柏上，地当动摇。当以色列人要再重建一个宝座嚟到俾人坐上去，其实证明乜嘢啊？佢哋要将耶和华，要将神从宝座上拉落嚟。嗱，呢个系极大嘅个反叛。其实摩西一早已经警告以色列人，有一日他们将会厌弃神，要为自己立一个国王来到带领他们。他们其实忘记了以色列是一个很独特的国家，外邦人他们的邻近的国家都是以人来到带领他们，但是以色列人是由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自己来到带领他们。这个对以色列人其实是一个莫大的恩典，但是他们很可惜，他们不要，他们反而要一个人来到带领。基甸的回答是值得我们来到赞赏，但是问题是什么？他日后的生活是和王根本是没有什么分别，他同埋王嘅生活系一模一样，佢唔要做王，但系佢嘅生活就系好似一个王一样。嗱，我哋讲话呢一段嘅经文系有两个请求，第一个系人民请求基甸成为佢哋嘅王，第二个请求咧系基甸要求人民将佢哋嘅金俾咗自己。若果经文是停了在23节，我们就会对基甸是有个很好的印象，但是圣经就是这么坦白的，无论是好是坏都会告诉我们，圣经不会隐瞒，不会遮掩。基甸退休的生活不像一个士师，不像一个将军，而是好像王一样。一个为神作战的士师，一个将军，神当然是会保守给他有好的生活，但是基甸的生活就是跟王的生活一样，非常非常之的奢侈。有人会觉得奇怪，基甸为什么会这么有钱？其实就是由敌人的身上拿回来，有部分就是战利品，其余的呢就是从人民那里得回来的金。士师记的8章24至28节，人民其实很希望能够是跟基甸一起来分享他们的财富。为什么？因为他们真的非常之崇拜基甸，非常之爱戴基甸。经文刚才我们读的时候，我们都见到原来这些米甸人的鼻环、耳环上高都有月亮形状的峨眉月形状的金色。米甸王就更加不用说了，他亦都是有耳环，亦都是有金链，连他的骆驼都有金链戴。所以你想想，一只这么大的骆驼的金链就当然是不少东西的了，是吧？其实我们见到早在创世纪的24章47节，阿伯拉罕他在他的故乡的时候，那些人就有戴这些的金饰，原来在那个时候已经有拜这些这样的偶像了。等阵我们会回来看，以色列人就是收集了这些的金器，一共有多少？根据现在的这个重量的计算，就是有40磅。40磅的金有多少？照今时今日的价格就是100万美金。哇，原来古时已经有100万富翁，就是基甸啊，拿了人民的金，他就变成100万富翁，所以他的生活是好像王一样。但是人民完全觉得是好的，因为他们是想跟基甸一起来分享他们的财富。 嗱，要讲一下嘅就系呢个月亮形状嘅金色。点解佢哋会拜住月亮形状嘅金色啊？因为佢哋拜嘅系月亮之神。经文头先读到话以撒玛利人系嘛？其实我哋知道讲嘅系米甸人。在圣经里面以撒玛利人和米甸人时时都是通用的这两个名字。以撒玛利人就是以撒玛利的后人，是吧？我们知道就是那些阿拉伯人那些回教徒。如果我们现在见到回教的那些寺宇那些庙宇在树的顶那里，大家会见到有峨眉月的装饰的标志。原因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很早的时候就是拜月亮之神。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在吾尔他们已经是拜月亮之神。这个神叫做 Sennacherib， 是他们拜的月亮之神。阿拉伯文就是阿拉。所以其实阿拉在算穆罕默德之前已经有阿拉神。只不过是穆罕默德将这位阿拉神是重新包装，成为回教徒独一的神。以前回教徒是有很多其他的神，穆罕默德将阿拉神全身包装成为回教徒的唯一的神。这个就不同的地方。有很多人都说，喂，你们基督教所拜旧约的神不就是阿拉神咯？其实是错的。阿拉神的前身是月亮之神，是偶像，我们千祈要小心，两者是完全不同。基甸除了是很富有，他还有很多老婆，还有一个妾侍，他有多少老婆啊？总言之帮他生了成70个仔、okay? 他有一个妾侍帮他生了一个很出名的仔，就是叫做阿比米勒。阿比米勒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他的爸爸就是王。喂，你说搞什么啊？基甸不做王，但是帮他的仔改个这样的名字，他的爸爸就是王，居心叵测啊，是吗？这个仔没有辜负到他的爸爸，他日后真的成为以色列的一个领袖。基甸最大的失败就是他带领以色列人去拜偶像，去拜以弗德，行了邪淫。在士师记的8:27告诉我们听，你说为什么会拜偶像变成行邪淫？在圣经里面时时就是用夫妻的关系来到描述以色列人和神的关系。当以色列人拜偶像，就好像一个妻子是对丈夫不忠，就是成为了奸淫，成为了是邪淫。相信这个以弗德不是大祭司身上的这个装饰，因为基甸不是利未人。但是在士师记的8:27就说基甸将得到的金拿来做了一个以弗德。相信这个是一个耶和华的像来的，是一个像，来到是代表耶和华，以致是能够带领他的心，是能够带领以色列人来到拜耶和华。这个其实和阿伦是在树出埃及记的32所做的是很相似。在树山上，摩西是领受十诫，山下呢阿伦就在树带领以色列人拜金牛。阿伦不是带领以色列人在这里拜其他的神，他是想替耶和华做一个像出来，以致那些人民能够是更加虔诚来拜。其实他所做的相信跟基甸是很相似，出发点用意都是好的，但是就是违背了神的律法。记不记得十诫当中的第二诫啊？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出埃及记的20:4-6。现在我们的主日学就是讲十诫，非常之精彩，是周长老来到带领，大家一定是要来到是参加这个主日学，学习这个十诫。这个也都给我想起，就是有很多基督徒说白色的大话不怕讲，就是用意是正确的，或者出发点是好的，甚至能够帮到人， 但是有没有见到基甸的故事啊？你出发点甚至是好，或者你是用意是好，你动机是好，但是若果是违背神的话语的时候，千祈不要去做，是犯了罪。基甸带领以色列人脱离了他爸爸所做的偶像的坛拜巴力，但是最后他自己带领回以色列人来到是拜偶像。这一个就是基甸的问题。基甸是被他的成功来到是迷惑了他的心智。我们一起来看看基甸失败的原因有什么。第一，他就是对自己不老实，他拒绝要成为王，讲出来的话冠冕堂皇，非常之的虔诚，等耶和华来统治你们啦。我们见到以色列人非常之服从基甸的，甚至要基甸来带领他们。所以其实就算基甸不做王，最好应该做什么啊？他应该是带领以色列人是有个灵命的复兴，带领他们脱离偶像。虽然他铲除了他爸爸那个像，那个巴力的像，但是以色列人的屋企还有很多巴力的偶像，他很应该带领以色列人用这个机会来到有个灵命的复兴。但是很可惜，他只是顾住他自己的利益，他是没有带领以色列人有灵命的复兴。这个是很可惜，最后他是带领了以色列人陷入拜偶像的罪。虽然基甸拒绝做王，但是他就犯了两条比王的诫命。哪两条啊？申命记的十七章十七节说，王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基甸不单止是累积金银，亦都娶了很多很多的妃嫔。他不想做王，不愿意做王，但是他就替自己的仔改了个名叫做阿比米勒。他的爸爸就是王，个个都知道阿比米勒就是基甸的仔，即是话俾所有人听，我就是王啦。你睇基甸，他不想有做王的责任，但是他想有王的生活，有王的尊贵，甚至是有王的名分。个名分边度嚟啊？每个人叫他的仔的名阿比米勒，就即是叫紧他自己是王。所以他是有希望有王的生活尊贵名分，但是不要王的责任。不单止他是累积金银，有很多的妃嫔，不单止他拜偶像，他还娶了外邦人的妻子。阿比米勒的妈妈就是一个外邦的女人。我相信这个就是造成基甸最大的遗憾。迟些我们会讲是为什么。除了基甸对自己不老实，第二个问题，他是忘记了他身边的人。他拿到这些战利品，他的士兵分晒，他居然问士兵拿回这些金回来。这个作为和阿伯拉罕在说创世纪的十四章有很大的对比。阿伯拉罕在说创世纪的十四章曾经是攻打五个王救回罗德，这五个王去攻打所多玛，将所多玛所有的财富包括罗德他的家人一起掳走了。所以阿伯拉罕就出兵来到是攻打这五个王，他战胜了，将罗德的家人和罗德救回来，还将所多玛的财富拿回来，他给回所多玛王。所多玛王说，人我要，这些财富你拿走了。阿伯拉罕的回答是怎样啊？他一分一文都不要。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些都是异教的国家的财富，他是不想要。基甸虽然是神的律例典章说他可以拿到这些战利品，但是最后他是叫人民将金给他，这个就出现问题。 系嘛？同阿伯拉罕所做嘅系成为好大嘅对比，成为咗好大嘅差别。阿伯拉罕唔单止唔肯要所多玛王俾佢嘅财富，佢仲将佢自己嘅十分之一献俾撒冷王麦基洗德。嗱，呢个麦基洗德系好有趣，喺希伯来书嘅七章至到八章话俾我哋听，麦基洗德系无始无终，佢系有王系有祭司嘅身份。嗱，冇人知道佢边度嚟，冇人知道佢去咗边度，但系有王有祭司嘅身份。就是好像耶稣基督，其实麦基洗德在圣经里面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嗱，基甸不单止对自己不老实，不单止忘记了身边的人，他亦都不记得了耶和华。嗱，我时时都说我们同人的关系是代表我们同神的关系。当他忘记了他身边的人，很明显他已经是忘记了他自己的神。当他带着三百个人去同米甸人争战的时候，他是完全倚靠神。但是在士师记的第八章说他追赶米甸人的徒兵的时候，没有提到他有倚靠神的力量。很明显他已经是离弃神，已经不记得了神。在箴言的十九章二十一节说，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当他离弃神的时候，问题就出现。约翰福音的十五章五节都说，耶稣基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基甸的胜利和底波拉的胜利亦都是有很大的对比。底波拉在说士师记的第四章战胜了他敌人之后，他就在第五章唱底波拉之歌，是将荣耀重赞是归给神。基甸呢，打赢了仗，在士师记的第八章，你非但没有见到他是有将荣耀归给神，他反而是叫人民将金是给自己。意思就是什么？意思他认为他是有功劳，是有可取之处。嗱，箴言都教我哋十六章嘅十八节：骄傲在败坏之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呢、这个就系讲基甸，佢最后系做错好多事。嗱，我哋喺说笑基甸之前，我哋都要小心、哦。在哥林多前书嘅十章十二节话：所以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必须谨慎，免得跌倒。基甸其实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借镜，是我们一个很好的警惕。给我们的忠告就是，如果我们不将荣耀归给神，我们就会将荣耀归给我们自己，我们就会变得骄傲，骄傲就会进入我们的心，就会好像基甸那样来到失败。我在最开始的时候都跟大家讲过，虽然基甸做了很多错事，甚至晚年忘记了神，但是神始终是记得基甸。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三十二节，基甸在信心的龙虎榜上，他是榜上有名。我们看看基甸的失败带来有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就是他被他的子孙来到是蒙羞。由于基甸的财富和他的声誉，很多人会觉得，哎呀，基甸的子孙有派代代平安咯。但是不是啊，事实告诉我们刚刚相反，基甸七十个仔都是被同父异母的阿比米勒所杀死，而他自己呢，是被一个妇人将一块的磨石扔在他的头上杀死了他。这个我们下一次会跟大家来到分享。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说基甸可能娶了这个外邦的女子，就是她一生最大的遗憾，这个仔是杀死她其他六十九个仔。若果基甸是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带领以色列人是有个长期的复兴，可能就能够避免这一切。除了她的子孙令到他蒙羞，他亦都被以色列人 的人民遗忘了他。士师记的八章三十三至到三十五节，基甸死后，以色列人又去追从朱巴力行邪淫，以巴力比利土为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拯救他们脱离仇敌之手的，也不照着耶路巴力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以色列人完全忘记了基甸，这个就是他的问题。当以色列人是这么爱戴他，这么拥护他，他很应该带领以色列人是有一个长期的灵命复兴，带领他们脱离偶像，这个是基甸所没有做到。他正是带领以色列人得到胜利，这个只不过是短暂。在士师记的八章二十八节说，基甸在的日子国中太平四十年，只不过是短暂的和平，因为这个不是长期的复兴。在士师记里面，这个是最后一次讲到全国是有太平，之后的士师都是管理局部性、地区性，而不是全国性。在说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看基甸晚年我们学到什么东西。晚年他真的做错很多事，记不记得我开头所讲的一个故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英国皇家空军的心理学专家，他说那些机师犯错最多的是什么？就快回到基地的时候放低了警觉，是吧？这个就很值得我们来到是警戒，不要好像基甸这样就快是去到基地了就犯错。但有很多人会说，不是挺好基甸啊，享尽荣华富贵，还有呢信心龙虎榜有他名，即是说他上了天堂啦，是吧？喂，挺好啊，啊我们应该学基甸就真你说。但是不要忘记得，我相信基甸晚年做错那么多事，令到他失去很多的奖赏。他地上是有荣华富贵，你可以几多年啦？地上的荣华富贵比你几十年啦，最多啦，是吗？你天上的奖赏呢，是永永远远，是永恒。他就是因为地上的荣华富贵失去了他天上的奖赏，是很不值得的。犹大书的一章二十四至到二十五节，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的祷告。经文说，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用犹大书最后的一个祷告来到提醒我们，我们应该就是时刻有一个祷告的心，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有智慧，给我们有能力来到是度过余生。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行，很容易就会犯错，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完成我们要走的道路，跑那当跑的路，打那美好的仗，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得归给神。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有士师记的第八章，当基甸做错事之前，我们都仍然能够学习到有很多东西。他怎样来到对待他的批评者，他怎样来到对待他的敌人，甚至他是不愿意是成为王，但是我们亦都要小心，他晚年的确是做错很多事。虽然他不要成为王，但他就过着奢侈的生活，累积很多的金银，还有很多的妻妾。愿意我们都能够是不要好像他一样，愿意我们都能够用犹大书的最后的一个祷告来到时刻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依靠你的力量，我们要依靠从你而来的得到的智慧， 唔好系喺到我哋最后嘅时候行差踏错，而系我哋要系打那美好嘅仗，要完成那我哋当跑嘅路，能够系将一切嘅荣耀颂赞得归俾你。我哋咁样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义求，阿门。